那么其中呢，涉及的歌手也都是当时的大腕，比如说王菲、那英、庾澄庆、陈慧琳、范晓萱、邰正宵、许志安、王力宏等等等等，很多人呢直到今天依旧活跃在歌坛之上。那么今天我们的经典唱片秀就来跟各位一起分享福茂唱片推出的合集《排排赞》。欢迎各位呢继续把您的翻唱作品发送到我们的邮箱好歌会说话拼全拼 876@163.com 就可以了。 是谁 聆听一张经典的唱片， 在敲打我窗， 享受一个阳光的午间时刻。经典唱片秀， 在专辑当中的第一首歌曲是来自陈慧琳和郑中基合唱的《制造浪漫》。这首歌呢，最初收在陈慧琳的专辑《体会》之中，那是她的第二张普通话专辑，也是为了开拓内地市场而铺路的一个作品。那么相比之下呢，这张要比她之前发行的《我不以为》要成熟很多。当初呢，发行第一张的普通话专辑之时呢，公司还不知该如何定位它，所以说整张专辑给人一种抒情过头的感觉。不过呢，因为当时他还没有走舞曲路线，所以说这张专辑呢并不算非常的多元化。但正因为如此，很多人觉得这张专辑的质量很高，因为它呢中规中矩、返璞归真，这种状态是很难在后来的陈慧琳身上看到的。说到这儿呢，我们先来分享歌曲，一起来听这首陈慧琳和郑中基共同带来的《制造浪漫》。 幻想这城市喧哗的街边上，无人美丽的海岸， 别多话，别破坏这想象，要跟你尽兴徜徉。 幻想烟花缭乱的霓虹变成干净无瑕的星光， 闭上眼学你一样祈祷，但愿真的能够实现愿望。 平淡之中制造一些些浪漫， 丝丝点点浪漫累积着情感， 平凡之中制造一些些惊喜和希望。 天地难计算，有反不来纠缠， 平淡之中制造一些些浪漫， 你我瞬间浪漫永远忘不掉。 关于爱的能量，怎样都用不完，多奇妙。 是喧哗的街变成无人美丽的海岸， 别多话，别破坏这想象，要跟你尽兴徜徉。 幻想烟花缭乱的霓虹变成干净无瑕的星光， 闭上眼学你一样祈祷，真的能够实现愿望。 平淡之中制造一些些浪漫， 丝丝点点浪漫累积着情感， 平凡之中制造一些些惊喜和希望。 天地难计算，有反不来纠缠， 平淡之中制造一些些浪漫， 你我瞬间浪漫永远。 关于爱的能量，怎样都用不完，多奇妙。 始终知道一些些浪漫， 你我瞬间浪漫永远忘不掉， 关于爱的能量怎样都用不完，多奇妙。 制造浪漫来自陈慧琳和郑中基。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分享的这首歌曲是来自 Nine 的作品，叫做《白天不懂夜的黑》，很经典哈。那么这也是他当年加盟富茂唱片之后发行的第二张专辑当中的同名主打歌，也是早期的很多歌曲当中 Nine 本人最喜欢的作品之一。他说呢，当初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呢，就觉得非常的感动，于是决定无论如何也要唱这首歌。接下来我们就来分享 Nine 的这一首白天不懂夜的黑。 我们之间没有眼神的关系，没有相互占有的权利，只在黎明混着夜色时，才有渐渐重叠的片。想象对方的世界， 就好像白天不懂夜的 白天不懂夜的黑，来自那英的演唱。听完了这首歌呢，我们再来分享一首他的好朋友王菲演唱的歌曲。在合集排排赞当中呢，收了很多王菲的歌曲，其中呢这第一首就是棋子。这首歌呢收在专辑天空之中。当时呢宣传文案当中对于这首歌的介绍是，换给别人唱可能剧烈的煽情，排山倒海的悲凉，但是呢王菲却把气氛降到冰点，无奈挣扎的苦楚，只是寂寞的等待着下一步。有意思的是呢，在2010年的时候，齐秦推出了一张翻唱专辑，就收录了这首歌曲。那么他唱出来的感觉呢，还真的就是剧烈的煽情。一起来分享王菲版本的《棋子》。 想走出你控制的领域，却走进你安排的战局。我没有坚强防备，也没有后路可以退，想逃离你布下的陷阱，却陷入了另一个困境。我没有决定输赢的勇气，也没有逃脱的幸运。 聆听一张经典的唱片， 在敲打我窗， 享受一个阳光的午间时刻。经典唱片秀， 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今天我们的经典唱片秀来跟各位一起分享的是福茂唱片推出的合集，名字叫做《排排赞》。接下来呢，我们一起分享的这首歌是来自许志安的《你说谎》，这是许志安自己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曲，最早收在1997年发行的专辑《看清楚》之中。这是他呢在歌坛沉寂三年之后拿出的作品，后来在制作《男人心》这张精选集的时候，他再次收录的这首歌曲。一起来分享许志安的《你说谎》。 我忘了问你，你要我忘了你，是要我忘得怎样的彻底？一个失意的人很难掩饰心痛的表情，爱模糊了他的身心。我是答应你，愿你旧日记忆，却像个盲人摸索着空气，沿着斑驳墙壁跌跌撞撞，还是走向你，逃得太远，逃回原地。你说谎，你说忘了就不痛，我热腾腾的心却曾爱得极品。你说谎，你说远了就不痛，我一心想要放逐的奇迹流露太清晰。我是答应你，愿你旧日却像个盲人摸索着空气，沿着斑驳墙壁跌跌撞撞，还是走向你，逃得太远，逃回原地。你说谎，你说忘了就不痛，我热腾腾的心却曾爱的极品。你说谎，你说远了就不痛，我一心想要放逐的激情流溢回不去。你说谎，你说忘了就不痛，我热腾腾的心却成爱的极品。你说谎，你说远了就不痛，我一心想要放逐的奇迹流溢回不去。 你说谎由许志安演唱。那么今天呢，我们要在上半段当中分享的最后一首歌曲就是范晓萱演唱的《雪人》。 范晓萱呢也算是歌坛当中的老前辈了哈，1991年的时候就靠拍广告出道，那么这首《雪人》呢是在1996年发行，那个时候呢歌手王力宏还是一个新人，当年的唱片公司把《雪人》这首歌收录了两个版本，其中一个版本呢就是范晓萱独唱，还有一个呢是他和王力宏合唱的版本，目的就是为了推新人王力宏。上半段的最后一首歌曲，我们来分享的就是范晓萱独唱版本的这首《雪人》，同样也是合集《排排赞》当中收录的版本。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待会儿见。 喝啥酒啊？ 哦，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美潮粘瓷宝，粘贴瓷砖有保障。美潮 ，Meco。 爸，想着听调频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啊！ 又能摇红包了， 比红包有意义。我参加了微蓝北京空调调高一度畅享绿色生活环保诵读月活动，诵读的散文要在诵读小站节目播出了， 赶紧告诉你妈让她也听听，我们俩能参加不？ 当然可以，喜欢诵读热心环保的市民都可以，活动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得嘞，这就录去。 用平等的眼神让听不见的他们感受生命的多彩，用真诚的心灵让看不见的他们感受生命的友爱，用温暖的双手帮行动不便的他们感受生命的力量。关爱残障人士，在用心传递美好的同时，更要做好残疾预防， 远离有害物质，孕育健康宝宝，控制出生缺陷和发育障碍致残，

的每个表情我都会好好温习，好想你，这感觉太清晰，你的脸是模糊是靠近，全都叫我清晰，好想你，我无力再抗拒，爱情你联系着我和你，却穿不透距离，我真的好想你。 好想你，来自王力宏。接下来呢，我们来跟大家换一个曲风，换一首这个男女对唱的歌曲。那么这首歌呢，是来自周慧敏和林隆璇共同带来的，叫做《留言》。同时呢，林隆璇也是这首歌的曲作者，但据说呢，最初林隆璇是拒绝给周慧敏写歌的，因为他最初不了解的时候呢，觉得周慧敏只是长得好看，实力呢应该不会很强，所以说呢，之前制作团队呢向他邀歌，他都是直接拒绝了。结果有一次意外地听到了周慧敏的作品，他就跟同事说，这个女生唱得很好啊，怎么不发片呢？结果同事直接回他一句，这就是你不想写的周慧敏呢。后来呢，林隆璇立刻转变了态度，很快就写出了这一首《留言》，一起来分享。 我一直以为不会在乎他们谈论，就算是身边已经充满各种耳语， 但我却看到你那美丽的脸，再多再多次生活中渐渐苍白，渐渐苍白。 我一直以为不会在乎他们眼神，就算是身边已经充满指指点点， 但我却看到你那灿烂的笑颜，在纷纷扰扰话题中渐渐沉默，渐渐改变。流言传来传去，说不停，不知道何时能平息。 流言转来转去，请相信我的心传真如往昔。 流言飘来散去，会随着每一天淡去无痕迹， 但愿你相信， 我依然相信 最真的心。 笑颜在纷纷扰扰话题中渐渐沉默，渐渐改变。流言传来传去，说不停，不知道何时能平息。 流言转来转去，请相信我的心传真如往昔。 流言飘散去，会随着每一天淡去无痕迹， 但愿你相信 我依然爱你。流言传来传去，说不停，不知道何时能停息。流言转来转去，我相信你的心纯真如往昔。流言飘来散去，会随着每一天淡去无痕迹， 但愿你相信， 我依然相信 最真的心。 留言来自周慧敏和林龙璇的共同演绎。虽然说20世纪90年代左右成名的歌手呢有很多很多，而且呢看上去像是只要出道就能成名，但其实呢真实的情况并不是如此。比如说歌手苏永康，在1989年的时候推出了第一张个人专辑《失眠》，并且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是呢很快歌唱事业就停止不前了。直到1995年他凭借第一张普通话专辑《男人不该让女人流泪》才得到了市场的肯定。一起来分享苏永康的这首歌吧。 你说我让你看不清楚，你说你害怕在爱中迷途，舍不得你哭，如果是我让你觉得无助，让我告诉你我对这一切有多在乎，如何证明我深情的吻才能呵护你脆弱的灵魂，我愿用生命做到任何能伤害你的人，就算被冷落，就算犯错，我都不走。我相信我，无畏无求，我愿为你放弃所有。男人不该让女人流泪，至少我尽力而为。哦，相信我，别再闪躲，我愿陪你直到最后。男人不。让我尽力而为，相信我。 好歌，聆听在耳畔，感动在心里。好歌会说话，送你一份真情。 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继续陪伴各位，我是英超。今天我们的经典唱片秀来跟各位一起分享的是福茂唱片推出的一张合集，名字叫做《排排赞》。那么现在呢，提到歌手辛晓琪，大家呢总是会先想到他的一首歌《领悟》，和后来呢在滚石唱片的辉煌生涯。但其实呢，他也曾在福茂唱片公司待过很长的一段时间。当时是1986年，刚刚出道的辛晓琪签约了一个名为田园唱片的公司，并且发行了第一张个人专辑。 没想到不久之后呢，敌人唱片就倒闭了。随后呢，他就来到了福茂唱片，并且接连发行了《在你背影守候》《一夜之间》和《花时间》三张专辑。虽然说在商业上并没有取得太大成功，以至于他呢曾经都想过要放弃自己的歌唱事业，但是呢，业内对于这三张专辑的评价还是很不错的，因为后来李宗盛找他签约，埋下了伏笔。接下来我们就来分享辛晓琪在福茂唱片时期的歌曲，名字叫做《在你背影守候》。 我要如何走入你紧密的心扉，从你的脸，从你的眼，还是你的泪，你的眉宇之间锁着深深的伤悲，深深的爱恋。我要如何面对你覆雪的容颜，用我的脸，用我的眼，还是我的泪，我的惆怅喜悦随着你起伏盘旋， 在你背影守候，来自辛晓琪。那么提到台湾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唱片公司呢，大部分人呢可能都会想到的是滚石啊、飞碟啊等等，但是呢其实福茂唱片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存在。这家唱片公司呢成立于1961年，最初是环球唱片旗下的子公司之一，后来86年的时候呢成立了华语部门，当时签下的第一位歌手就是庾澄庆。那么庾澄庆的走红历史呢，基本上也就是福茂唱片早期扩大影响力的历史。好吧，今天我们节目最后一起来分享的就是庾澄庆的这首《想念你》。我是英超，感谢各位今天的陪伴收听，下期节目再会。稍后为各位播出的是小说联播，拜拜。 想要忘记所有的过去，心中留在浮现是你，手中仍握着你的字迹，再也寻不回我们的世界。想念你，在每个想念你的夜晚，想。